法学之光，印象老贺。致敬贺师魏方先生。许多年来，我们大家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已经习惯了贺师魏方先生的存在。某种意义上，先生的名字已经成为常态性的正义存在，而常态的守正正是魏方现象。2019年开年之初，加拿大人谢伦伯格被判死刑案，被魏方先生关注。他于案件判决后连续数天发表评论，言辞激烈，直指该案审判严重违反上诉不加刑的刑事司法原则，以及该案在时间上与华为孟晚舟事件某种蹊跷的契合。先生言论剑指之处是司法被赤裸裸政治化，而不是相反。先生痛心疾首之处是该事件再一次对本已脆弱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信力无可挽回的伤害。先生就谢伦伯格案的相关评论旋即被国内外媒体和自媒体广泛传播，在官方和所谓主流媒体歇斯底里无原则点赞的时空里，先生局势越发紧张了的理性发声，是寒冬里的一簇星火，是混沌中的一股清流，在法治不彰到愈发令人沮丧的时候，先生守卫方正之举令人不至陷绝望之地。先生关注谢伦伯格案丝毫不令人诧异，每一个关心生民疾苦、关注中国法治的有识之士都习惯于先生对于人权不利、法治不彰的习惯性异议。而先生与聂树斌案持久而温情的姻缘，更是被传为当代中国法治大师录的一段佳话。2017年1月12日，贺卫方的博客发表了关于聂树斌案的《聂树斌案之国家赔偿问题为纲》，而这已经是先生自2007年9月3日在自己博客上发文关注聂树斌案的第16篇博文，时间跨度近10年。加上先生在其他场合、其他媒体与其他途径关注聂树斌案的文章言论已达40篇次以上。聂树斌案浮出水面之后10几年，先生就聂树斌案文章的题目都足以谋篇成文。从探寻聂树斌案真相、公开聂树斌案材料、一二审判决书，继而就致河北高院长高勇先生的一封信，在不停息关于聂树斌案的对话，他发出关于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的呼吁书。先生身在石河子、新忧石家庄的长明，谁来给聂树斌们洗冤？当聂树斌案翻案渺茫之时，早生华发的老贺，聂树斌案最高法院不可再推诿。十几年来，先生感叹着我为什么揪住聂树斌案不放，思考的是聂树斌案迟到的正义问题。在秉承先辈胡适先生变圆傍白为第一篇里的理念之下，关注聂树斌案的第一步进展包括聂树斌案的国家赔偿问题。聂树斌案只是这些年来先生关注的典型案件之一。其实那些年那些士官卑微个体命运，又与这个国家与民族在制度建构与法治推动关系 千万重的一个个案件，都曾与贺卫方的名字不无关系。他们是孙志刚案、刘墉案、张金柱案、李昌奎案、许廷案、何鹏案、赵作海案、胡歌吉勒图案、邓玉娇案、李庄案、刘艳文案，以及晚近时间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案。其实这个名字还可以更长。2003年5月23日，先生与沈奎等五位教授就孙志刚案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同年8月1日，随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被递上耻辱标签，送入坟墓。李庄先生身陷囹圄之前，先生与这位后来名噪一时的前非著名律师素昧平生。2009年末及后来，先生与这位前非著名律师因成为被告人才成为著名非律师的律师伪证罪案，发出题为“痛心疾首”的社论，向包括西南学界在内的重庆方面发出最为尖锐的批评，李庄被非法判刑，举国担忧。先生仅就李庄一案，就先后8次播客发文，声讨重庆打黑及李庄案对国家法治破坏的恶劣影响。因许廷恶意取款或无期引争议，先生则从许廷案反思中国司法改革，怀疑邓玉娇是不是一个假案，从张金柱案拷问死刑，批评赵作海案当年法院指定辩护律师是实习生。先生在伸张个别正义的案件之中，思考着国家信用与司法尊严，和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的宏大目的。在美国，经过司法审查的案件汗牛充栋，每一年仅被送达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也有10000件左右，而能够被最高法院挑选出来并审理的案件少之又少，只有那些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或者对公民权利和国家长治久安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才入得了9位老人的法眼。历史上经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过的案件，很多成为对美国社会生活，甚至是对全人类进步影响深远的经典案例。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当下时代，中国最高法院最经典的作品，不是生产经典的案例，而是丢失精选的案卷。为时代慧眼识案，产生理性的揪住普世性的典型案例不放的，为聂树斌们辩冤傍白的，是贺卫方和贺卫方们。贺石卫方先生是一流的法学家，而先生成为现象，最主要则为他是最具时代担当的一流公共知识分子。人们可以从先生关注的公共事件感受自由与正义的力量，也可以从先生激情四溢、充满理性的演讲中享受思想的盛宴，更能从先生隽永流畅的文字之中接受逻辑的洗礼。1998年，南方周末刊发贺卫方先生署名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 一文激起千层浪。先生从司法的原理与理念，法官职业的专业性等方面，研制成理论证了复转军人当法官的弊端与危害。先生以反对复转军人进法院，史无前例的向全国人全面而正面、生动而动魄的上了一堂现代法治思想课。从此，贺卫方与南方周末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共讨论的时代符号，先生也因此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言人。中国青年杂志随后评选先生为将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个青年人之一。贺世卫方先生有中国大学最温和、儒雅、谦逊的教授之美誉，对于事关公序良俗和社群福祉的公共事件，他始终保持着持久而旺盛的公共使命。先生主张法官精英化，倡导律师职业化，反对法院的人民化。熟悉先生的人都折服于他的行为示范、宽以待人的儒者风范，也晓得先生眼里不容原则性问题之微尘。武汉大学法学院周业中论文抄袭事件发生后，先生公开自己的批评观点。重庆打黑风起云涌、歇斯底里之际，先生公开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予以谴责。先生无愧全球百大思想家的称号。曾几何，中国大学校园人气最旺没有之一的讲坛，非贺世卫方先生莫属。新千年之初的头十几年，数代大学生读着贺卫方的博文，听着贺卫方的讲座，自由的基因得以激活，思辨的闸门徐展打开。那时候，大江南北，湘江内外，先生几乎去过所有还说得过去的大学。而在过不去的时间，先生的公共演讲依旧不断。波多马克河畔，他激扬文字；博洛尼亚法学家玄关下，他追思人类法学之传统；贝卡利亚故乡的草坪上，他坐而论道；波斯坦磨坊风车旁，他娓娓讲述德意志帝国动人的法治故事；他举杯论英雄，他言谈天地间。先生已然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演说家。贺世卫方先生辩才一流，风度翩翩，文采斐然。在宪法有关出版自由规定对一个法学家还切实有效的时候，先生著作颇丰。他用具体法治、法编榆木、四手联弹和新波斯人信札作为运送正义的方式，其已超越比利牛斯山而走向权力的时代。在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上，他研究外国法治史，比较法律传统和比较法总论。他倾力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美国法律词典和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之编译。先生在学术人生之中挥洒自如。先生在学术人生之中挥洒自如，而又能够分身有术，逍遥法外。截至2017年1月16日10时45分，方兴未艾的博客时代，先生的贺卫方博客共发表论文945篇次，访问量2349万 3778人次，粉丝1857597人，微博4631条的先生新浪微博，于2017年3月17日17时45分已不再微动。1788年，一本叫做《联邦党人文集》的小册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1835年，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在巴黎出版，欧洲的美国热一时兴起。人类历史上这些不同时期彪炳史册的短篇文字，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贡献卓越。21世纪中国对当代中国青年思想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先生的文字位列重要地位，我们姑且已称为魏方论中国。如今尽管先生的名字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敏感词，而精悍入理如先生之短篇文字却以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活跃于全世界的网络空间。魏方论中国对当代青年和当代中国未来的正面影响将超乎先生自己和我们的想象，持久而垂远。历史学家杨安先生赞其曰：如在文明开化之国度，魏方先生乃经世总统国家之大才。台湾大学熊秉元教授评价先生说：可是中国法学界和社会的稀有动物，极其珍贵。对于先生类似的评价不胜枚举，而在这新的或为惊心动魄的2019年及未来，让我们一起爱护我们稀有且极其珍贵的赫什·魏方先生吧。毕竟在骂先生才是主流的时代，先生在，希望就在。2019年1月24日，在平凡中寻找救赎，致敬陈浩武教授。我们生活的这片神奇的土地，是一盘信仰的盐碱地。作为这片土地的子民，经历了近2个世纪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或而苦闷彷徨，或而亢奋激昂，尽心在精神洁癖症和思想资源贫瘠匮乏的双重煎熬困境中。现代文明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却又如对一个中国的理解，成了各自诠释的罗生门。由于它带来的冲击过于迅猛，船坚炮利的屈辱极其强烈，让我们的自尊、自负、自矜，特别是5000年的厚重道统，在被无情碾压后，对现代文明的咀嚼品鉴，使自五味杂陈，终结于羡慕、嫉妒、恨。显见的是，不过仅40年的短暂物质丰裕，就让我们又轮回般陶醉在厉害了我的国的妄自尊大中，仿佛那深入骨髓的自卑和怯懦能被空洞的口号治愈，在不改不改坚决不改的刚毅不屈里，彰显着我们对刀枪不入五毒不侵的义和团精神衣钵的地传无上敬意。大一统齐整化一专政思想的教条灌输， 现实竞争，不择手段的达尔文丛林式前顾增压，塑造了我们非黑即白式的认知模式，浅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对权力的顶礼膜拜，让我们始终对现代文明不理解，狐疑，抗衡，明里暗里较劲，幻想那可疑的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瑰丽绚烂，万方来仪的泱泱大国鸿篇巨制，混搭上特色马主义后，能够成为我们托生再造的精神铠甲，且圆复兴大梦。陈浩武教授是试图从精神和实践两方面突围出百代都行秦政治的燃灯者中一员，是继容闳、留美、洋务自强、实业救国、五四科学民主之后第三波直面现代文明的改开新军的代表。陈浩武教授当年弄潮金融证券行业，首占现代商业文明建设的鳌头，在取得显赫战绩、饱受商业契约信用文明精神的银金洗礼之后，浩武教授又把自己的心得参悟点化落实在了石门槛助学助农、世界文明游学、领读文明秩序根基等一些对接现代文明轨道的实实在在行动上，尝试拓宽世人认知真实世界的思维维度，感悟乌托邦理想面对现实的背反，抚平知识精英的理想存亡，去伪存真，正本溯源，秩序、悲悯、感恩、思辨、宽恕、谦卑、敬畏，这些已被概念化、空洞化的信念本意，为贫瘠的思想精神薄田滴灌些许养分，期待摆脱周而复始叠积般超稳定结构社会的封闭循环诅咒。在对物欲财富有着不假装饰苛求的功利嘈杂里，令人窒息般无话思想自由的奥威尔式语义环境下，将信仰比拟为精神鸦片的同仇敌忾般抵制住，浩武先生的所作所为犹如选择了巨石和陡山的西西弗斯，凭藉着只问耕耘无问西东，但行善事莫记前程的精气神，操持着一份可能不具希望的事业，找寻灵魂的救赎之道，在信仰的盐碱地上播撒光和盐的种子，去石门槛的艰难也是预示着通往精神救赎的道路是艰辛的，是不平坦的。陈教授在2016年度共和人物获奖会上这样表白：为斯人无谁与归。 致敬马勇教授。这个冬天特别沉重而漫长，没有人知道春天会在哪里，但是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人要努力追寻迎春花何时开放。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曾经被钦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曾经被描述为皇帝、 反封建。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曾经被界定为腐朽没落。70余年下来，大陆中国人的历史观、价值观因此被塑造的极具中国特色，不讲事实而重宣传，不讲逻辑而强调历史必然，不讲普世价值而追求领袖意志。这种变态的集权思维一度让中国人蒙羞，给世界带去粗鲁和灾难。但是一部分历史学家通过研读大量历史史料，借助文明世界的价值观念，大胆的揭示真相，为铁屋子的中国带来一线光亮。这其中马勇教授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在马勇教授的笔下，晚清斐然并没有那么不堪，慈禧光绪也没有那么腐朽，李鸿章不是什么擅权辱国的大臣，胡适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代表，即便万恶的美英也并非那么霸凌。在马勇教授的笔下，袁世凯没有告密，义和团的行为是反文明的表现，陈独秀的建党是政治激进主义，备受诟病的所谓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才是中国历史的正统。马勇教授凭着一种对历史的温情，凭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30余年来始终进行着这种历史还原和矫正，为重建中国近代史观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前行，也为我们接近历史真相、接受世界文明点燃一盏夜灯。纵使这一点光亮还很微弱，但有光就会有希望。2019年春节即将来临，让我们致敬黑夜中的燃灯者马勇老师，感谢他在过去的2018年为共识沙龙带来的9场讲座，也祝愿他在新的一年里大作频出。 这是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这是一个被诅咒的民族，几千年来王朝兴替，繁荣与战乱只有一线之隔。这个民族的历史上有过无数王侯将相，出过数不清的能人异士，却鲜有人喊出自由二字。刘君宁，这片土地上那个守护自由的人，他是西方保守主义在中国的重要引介者之一，也是重要的传播者。他的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主义，他既是自由理想的追求者，也是寻找通往自由之路的探索者，为自由而上下求索，这是君宁先生今生的使命。为此他不惜穿越文化的荒漠，跨过高山和大海，如玄奘一般历尽千辛，走到世界的尽头，去寻找自由的道路。从伯科到克科，从古希腊到耶路撒冷， 从宪政文明到基督精神，他始终在寻找自由的种子，追寻自由的方向。为此，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黑暗从未忘记他。初见君宁先生，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满怀激动的喊一声君宁老师，却往往被告知我不是老师。人们不理解，因为人们不了解他的遭遇，曾经身为教师，却被卑鄙的剥夺了这个他深爱的职业。在现实中，他受尽打压。学者的悲哀正在于薄弱的经济独立性，政治学更是如此。失去教职，即意味着失去生存的依托，但这一切并未能迫使他放弃追求。他是那个真正不忘初心的人。君宁先生说，我的职责是研究如何构建政府，避免战乱的学问。这个学问比其他一切学问都重要的多。这个学问研究好了，我的儿女们才能够自由的钻研数学与哲学，地理与建筑，金融与法律，商业与农业，物理与化学。我的子孙们才有条件去钻研绘画与诗歌，音乐与建筑，雕塑与陶艺。他深知自己的使命，不曾放弃，不曾追悔。他是那个追寻自由的先知，虽九死而犹未悔。对此，我希望真心的说一句，刘君宁老师，您是真正的老师。他们可以剥夺你的教职，却无法剥夺您在人们心中的位置，更无法剥夺您对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所做的一切。让我们向刘君宁老师致敬。古老的中国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少人以中华文明不曾间断而自豪。可是无疑，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崛起与挑战，古老的中华文明还是无可挽回的衰落了。许多中国人并不认输，人们总有这样的误区，近百年的耻辱似乎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短暂断裂，似乎沿着前人的步子仍可以重整山河，仍然能够伟大复兴。所以自晚清以来，总有人想用古代的荣耀与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弱和落后。然而文明毕竟还是衰落了。赵世林老师以他哲人式的犀利告诉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所需要的并不是从遥远祖先那里寻找虚幻的安慰。每一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每一个伟大的古代遗迹，其实都只是祖先对于无能后人的嘲笑。中华文明所需要的是如何融汇现代西方文明，以开创这个民族的未来。这正是赵老师毕生所倾注的课题。传统文化的返本，不是为了证明祖先的光荣，更不是为了借此安慰后人，而是为了开心，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寻找道路。而这条道路上，横在中国人眼前的是延续2000年的专制，这也是赵老师一生的宿敌。为此，他以笔为刀，不断地为中国现实的问题而呐喊，不曾停歇。80年代之后，赵老师毅然放弃了国家干部的身份，道不行， 常服佛于海，从此甘心做一名不识时务的普通教书匠，以启蒙社会、教书育人、传承老师李泽厚先生的思想为己任，为勉励学生，还自费出资成立了士林奖学金，以资助奖励后辈学人。对于90年代以来病态的国学热，赵老师痛心疾首，尤其是对于那些试图利用传统文化中专制的那些人，赵老师绝不冷眼旁观。深深的社会责任与儒家式的良知让他无法默不作声。他深知邪恶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善良者的沉默。为此他频繁发声，针砭时弊，甚至不惜名誉而与那些冥顽不灵者争吵骂架。他的文字酣畅淋漓，他的豪情如同一位仗剑走天涯的义士。深厚的学养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中国脊梁式的知识分子之一。让我们向赵士林老师致敬。 致敬吴伟老师。在大陆中国再一次遭遇中国向何处去的风陵渡口，标志着国运转型的80年代就必然成为知识界怀念和向往的聚焦所在。但是因为意识形态一贯的蓄意遮蔽和恶性涂抹，40年前大船掉头时，高层政治人物究竟做了什么？谁在其中设置障碍，甚至陷害良知？谁又在其中拨开云雾，甚至为改革而牺牲？人们渴望还原历史现场，人们期待真相浮出水面。但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已经被圈养惯了，他们忙着制造学术 GDP， 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承担质疑历史课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意愿从事这一善举，也取得很大成绩，但是苦于公开资料的匮乏，还是有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一个谨慎低调的人走入学识界的眼帘，他的一些资料和观点常常给人们以豁然开朗的感觉。他就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吴伟先生。吴伟先生此前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出任过鲍同的秘书，而鲍同又是80年代末中国名义上最高领导的秘书和智囊。因为这样特殊的身份，吴伟先生几乎参与到大船掉头的全过程，包括参与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共13届二中三中全会报告，最终在80年代末随着那一场风波被镇压而被审查2年多。尽管侥幸躲过名誉之灾，也还获得中共大百科出版社《百科知识》杂志的公职，但是2年后，他还是选择了下海经商。 因为深度参与80年代的改革，吴伟先生对中南海高层左右之间的较量，在信息占有量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从2010年起，关于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华国锋遭人泼脏水，关于十三大前后反自由化等历史重大问题和关键节点的文章和发言，频繁见诸于各大媒介，直至煌煌巨著《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在海外公开出版，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因为吴伟先生成功的出版大作，他本人也由政治人物转型为独立的党史学者，步党内李锐、何方等老先生的后尘，也因此在《炎黄春秋》杂志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他成为执行主编的人选，最终与杂志一起玉碎。尽管他站岗《炎黄春秋》的时间不足一个月，但是这一经历将与他的著作一起被载入中国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的史册。在旧年将过、新年来临之际，在利海国日趋白日点灯之际，龚石沙龙向一身正气、勇于坚持说出真相的吴伟先生致敬，并祝愿他在2019年乌云蔽日中时刻保有阳光的热忱和心情。 致敬徐庆泉老师。原本他是一位学院派的青年学者，致力于吐蕃出土文字的研究。然而，一场风波过后，让他成为一个惶恐的亚细亚孤儿。在这不知所措的时候，偶然间与《光明日报》临近退休的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结识，之后他成为中国新闻史、言论史和思想史上均占重要地位的杂志《炎黄春秋》的编辑。从1992年到2016年，从编辑到总编，他以绝对资深编辑的身份，见证了31年大陆中国的左右摇摆。也因为偶然，他接触了大量体制内的高干，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从而转行进入中共党史、现代中国文学史领域，并成为了80年代研究绕不过的存在。遥想当年，他的一篇关于丁玲的文章，让一些人暴跳如雷的召开控诉大会，他也因此被约谈而被迫离职。就在前几年，当王学典与李希凡就《红楼梦》研究是否约稿一事激烈争论之时，他撰文仗义直言，使得60余年的约稿谎言得以大白于天下。作为影响一时的杂志编辑，他协同同仁大胆并有策略地刊发迫近真相的文章，不但为胡照脱敏，为改革的先驱华国锋 变污，为被扭曲的西路军发声，还原党史和历史本来面目，而且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争得言论相对自由，提供了最大尺度的媒体平台。一时间，期刊界内无人比肩。在2015年遭遇同人质疑误解之时，他顾前大急，选择默不作声。在2016年，霸道野蛮的鸠占鹊巢的行径中，他作为杂志总编，是与原杂志共存亡，一损俱损的诺尔辞职，成为三无人员。他就是徐庆泉先生。2018年，徐先生为共识沙龙公益讲座五场，内容涉及他与炎黄春秋20多年的渊源，纪念胡耀邦，纪念高华，1990年代反和平演变的来龙去脉，1980年代金庸和梁羽生两位武侠小说家在大陆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史。每场报告他都谦逊地宣称只讲事实不讲道理，其实那道理就在他提供的事实和娓娓道来的讲述中。在旧年将过新年来临之际，在利害国越发色厉内荏之际，共识沙龙向正在辛苦攻读学位的徐庆泉先生致敬，并祝愿他在2019年雾霾隆重的国度里学业进步，自由呼吸。 致敬校属老师。20年前，他凭借着敏锐的历史嗅觉，在大量采访后完成《刘文彩真相》。在这部看着并不起眼的历史著作中，那个被描述成欺男霸女的恶霸地主刘文彩，一跃而成为乐善好施、兴办教育的大乡绅。这样一个翻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叙事，因为它不仅仅为大地主刘文彩证明，也为数以千万计被污名70-80年的地主们证了明。20年前，他凭着聪明和历史智慧，翻找中日战争时期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将那些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又遗忘的历史边角料编撰成《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部非著作性的文献资料集，以4两拨千斤之力的效果，不仅仅还原了美国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欺骗的历史现场，也揭穿了所谓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们一贯靠真理部治国的种种谎言。这个敏锐又聪明的人就是校属先生。校属先生此前是资深媒体人，主张独立、中道、平和、理性的媒体价值，在倒逼改革的路上 砥砺前行。他因此被失业，被晋升。现在他是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理论和宣传方面的主要贡献者。虽然这几年因为风声鹤唳，校署先生受限不能更多更大胆的发言，但是共识沙龙依然在2019年春节来临之际向他致敬，向这位逆流中的勇士燃灯者致敬。 致敬刘苏黎老师。30年前那场青春热血运动，他以实际行动参与其中，也见证了极权主义者们的狰狞和残暴，并因此身陷囹圄。走出人民监狱的大门后，他有些茫然，因为四周还是一片肃杀之气，社会笼罩在恐惧之中，而当年同一阵营的人，有的高升，有的隐居，有的去国，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活在这样一个国度，如何能够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知识分子，该如何脱离体制而存活？1993年，书写着万圣书园的牌匾挂起来了，他从此有了安身之处，也开始了一种文化商人的生存方式。20多年间，他在文化传播和图书推广中始终努力在低调坚忍中保持独立的启蒙姿态，在失望与希望之中，为那些愿意读书和开启心智的人敞开大门。于是，万圣书园成为知识人聚居的优质场所，北京文化地标的声誉流传开来，他就是刘苏黎，昔日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现在万圣书园的总经理。20余年间，为了专心做好书商和文化使者的工作，刘苏黎始终坚持当年的三不原则。拒绝接受外媒采访，拒绝公开回忆和讲述那个血腥的场面，因为他伤得太重，因为那血色记忆太过惨烈。但是那刻骨铭心的惨烈经历又岂能永久冷冰和被压抑？2009年6月，也就是他49岁那年，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人在召唤，也许是上帝有意在提醒，他忽然产生了一种紧迫感。那一场血色创伤竟然疏忽间的被埋藏了20年。于是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然后是日本、德国等几家媒体的采访。20年的隐忍和压抑终于得到了一次全面的释放。2018年6月，在昔日战友的邀约下，刘苏黎又以1个多小时的时长，真切而悲壮地回味起当年。那幅书写着中国魂的30余米长的条幅， 那双沾满了童鞋鲜血的新耐克鞋，那些精雕细琢的红松木游行标牌，那件保留下来的印着三个被踢的脚印的 T 恤衫，那一场紧张无措的逃亡和书生意气，从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到爵士的广场，无论是细节还是全景，都那么清晰可辨，鲜活淋漓。2019年新年已经到来之际，在利维坦再次发威之际，共识沙龙向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担当者刘书礼老师致敬，并祝愿他在30周年到来之际，为我们带来深邃睿智的文化盛宴。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站在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节点上，有良知的知识精英不但需要具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勇气和力量，而且要有在这片被毒化的土地上持之以恒、润物无声的对大众启蒙的意志和耐心。这是一项怎样艰巨的历史使命啊！我们的老师们正在矢志不移地践行着这一使命，他们以自己在不同领域内掌握的知识，用文字、讲座及其他方式传播着普世理念，去唤醒沉睡的百姓。他们率先垂帆，以理性和包容的态度去引领民众，他们因此而被封杀、被打压、被禁言、被喝茶、被失去工作，甚至时时可能被请进去。可是所有这些卑鄙的手段怎能禁锢住向往光明的心？在这暗夜中，他们燃起了灯，让民众看清那些被刻意歪曲和隐瞒的历史，看清无尽谎言背后的无耻和下作，看清风光掏空人民的贪婪嘴脸，同时也让民众更清晰地看到了那条几百年前就已经被文明世界选择和实践了的道路。坚冰在融化，大地在苏醒，暗夜被照亮，希望被燃起，这一切改变都由我们的贺卫方、陈浩武、马勇、刘军宁、赵世林、吴伟、徐庆泉、孝曙、刘苏礼、张明、荣建、毛寿龙、冯克利、王建勋、邓康炎、丁东、张一哲等老师们和在共识沙龙做过讲座的群友们的一份努力，感谢你们。在这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向燃灯者致敬。